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节目的两位主讲嘉宾都到场了，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您好。 嗯，那以往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高血压如果是长期的高血压，尤其呢血压控制又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就会使您的身体的一些靶器官受到损害。那么具体长期高血压对于哪些靶器官造成的伤害更加大呢？ 说到高血压呢，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尝试啊， 嗯， 就是说得一直降压药得吃下去， 嗯， 如果不吃降压药，对身体呢就会造成损伤， 因为它是终生的病嘛。 对大家的这个常识，那我就是好好控制血压就行了。那其实我们总结一句话来说，就是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这个并发症， 跟这个糖尿病是一样的。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并发症的危害大， 没错， 高血压也一样。 你这个，你看，经常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啊，他把注意力放到哪去了？放到症状上去了。 嗯， 你比如说，如果让他这个头痛，他难受；失眠，他难受。哎，就说哎，我这脑子记忆力现在越来越不好了，健忘。哎，他就能感觉到，或者有些人是什么耳鸣、脑鸣，再有人就是这个哎眼睛花了、头晕了。他去给医生说的时候，往往是说这些东西。可是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医生给他说一句话呢，他也感觉很无奈。怎么个无奈呢？医生就说：“哎，你这是这个老年性疾病，目前也没什么好办法，回家慢慢注意注意就行了。”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就是长期高血压以后慢慢身体出现的这个官能症。 嗯， 你看我们一般我们得一些病啊，我们它都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临床表现发生。比如说我们这个感冒了，那我们这个可以这个咽喉痛啊，或者鼻塞啊、打喷嚏啊、发烧啊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身体给我们发出了信号，就告诉你，哎，你得病了。可是高血压它不是这样，高血压这个通常，尤其是在这个早期，它是这个没有症状嘛。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你像什么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啊。这只是这个很少人出现这些症状。那么大多数人来说呢，即使这个高血压得了七八年，甚至呢十几年，甚至有些人血压已经很高了，可是依然他不会出现症状， 就没有什么感觉。 这就是沉默的杀手。 是的， 对，沉默的杀手，无声的这个杀手。那作为我们这个养生之道开办这期节目的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损伤，它会损伤我们什么部位，它未来会怎么样。目前我想很多已经是老年人的朋友身体已经出现这些症状了， 嗯， 那一会儿我会谈到大家该怎么办。更多的一些听众呢，是今天你只有高血压，但是记住啊，如果你的血压控制的是起起伏伏，这种可以这么说，天天你那个器官它都在受损伤， 嗯， 只是你没有感觉而已罢了。等到有一天 什么腿脚没劲儿啦，胸闷啦，是这个手脚麻木啦，还有这个脉压差大啦，等等等等，等这些出现的时候，那你去给医生说一个症状，医生就给你开一种药。我举个例子，哎，你说你失眠，你给医生说你睡眠不好，那你睡眠不好，那怎么办？吃安定呗，是吧？你说你这个脉压差大，那医生只能，你看你是高压呢还是低压呢，医生就要给你选这个降压药。我可能纯粹是降你高压，我或者说纯粹是降你这个低压。有些人说这个腿脚没劲儿，这个麻木，最后呢，那最后就是用一些这个扩血管的药给你改善改善这血液状况。你像阿司匹林是大家通常服用的这个药，除了这个抗血凝，阿司匹林呢它还有稀释血液这个作用。那你像这样的话，你说你吃大把吃不吃药，结果你去找了这个医生，医生不管你，你说这个医生不负责。其实核心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血压这个起伏以后对靶器官造成这个损伤，这个造成的。就是我们讲不管是遗传性的，我们可能80%到90%的高血压都是这个先天性的，就是遗传性的。还有一种就是继发性的，继发性的比如说我得糖尿病了，我得高脂血症了，到最后慢慢或者其他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等等，它也会，或者慢性肾病，它也会出现高血压。我们把这叫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它这个发病不是占的比例不是很多，大概其10%到15%吧。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我就说这种无形的杀手，它对我们人体这个重要器官都会造成损伤。比如说心脏变大，因为那个心脏老是这个使劲的压，它那个阻力很大以后，哎，心肌肥厚了，那心脏就变大了。上一周我们也谈过这个心力衰竭，那你看你血压高高高，心脏大，最后发展方向就是心力衰竭。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它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可以说高血压是脑卒中的原发病。大家理解到的是，哎，我脑袋出现问题了，那应该说是在脑袋诊断，脑袋治疗。事实上他这个元凶是谁，是血压这个高了以后他这个引发的。那你像这个一个很普遍的啊，清晰性脑梗死，这个呢是几乎所有的高血压后期全部会发生的。那么很多人今天已经是清晰性脑梗死。还有我们说这是个冬季啊，按中医的讲法是这个我们说要养肾。事实上中医说这个先天之本，这个肾啊，在血压调节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我们在中医里边说阴虚啦，肾阴虚啦，肾阳虚啦，阴阳两虚啦，你说来说去你虚，拿现在医学来说就是你肾脏的功能出现了异常。那你拿现代医学来说，如果要理解中医这个养肾，怎么保持肾脏功能的正常，也就是中医里边他自己说是滋阴还是补阳，那只是中医辩证的理论方法而已。目的是什么呢？目的还是叫你肾脏的功能正常，那你就是把肾脏这个保护好了。那你像这个高血压里边，这个对肾脏这个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到海里，我们这个眼睛一会儿是这个视网膜脱落，一会儿是这个眼睛这个高压，眼底损伤，眼底动脉硬化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导致这个靶器官这个损害。 嗯，那也就是说长期高血压，而且呢这个血压也控制不好，就容易呢对心脏啊，肾啊，脑啊，眼底啊造成严重的影响。 对， 嗯， 也顺说就是张主任讲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些靶器官的损害哈，无论是大心增大的心脏，或者是小肾肾脏的损害，或者是脑卒中，或者是眼底视网膜的这种伤害，听众朋友一定不能从单一的一个症状出发去进行一个碎片化的管理。比如说我只管张主任讲的睡眠不好，只吃这个 安定啊等等， 对，镇静安定的这些药哈，比如说我只是降我的高压，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是一个碎片化的医学管理。哎，我们应该从控制血压健康管理，就是高血压的健康管理，从这个角度来入手。既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平稳，最关键的是要防止高血压对我们心脑肾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靶器官的损害，从这个角度入手，来全面的一个健康管理。 那么也就是说不能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要从根本上的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全面去考虑，不能够所谓的碎片式的这样的治疗。 对， 那么具体怎么能够全面的降低高血压带来的这种所谓的并发症哈，造成心肾脑眼底有问题，一会儿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呢具体的说啊。当然呢，如果大家呢关于这些方面想跟张正主任也好贺云主任也好进行预约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啊，一定要先预约。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血液在血管中不停的流动，会产生一定的速度和压力，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称之为血压。100多年前，即使在医学界，人们对血压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知之甚少，病人就医，医生并不测量血压。直到30-40年前，血压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血压的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时至今日，在中国拥有1亿多人的高血压患者，目前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被人忽略，能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些神经官能症，有头痛、失眠、烦躁、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患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常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心肌纤维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80%的高血压患者后期可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另外，肾脏、大脑、血管、眼睛等都是高血压损坏的靶器官。对于高血压患者，一是要通过药物努力控制自己的血压平稳，二是要通过抗组织纤维化的方法防止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抗靶器官的组织纤维化，同时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抗血液粘稠度稳定血压，是防止高血压对心脏、大脑、肾脏、血管、眼睛等损伤的有效手段。对于中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者，年龄一年年的增大，不仅仅是要控制血压的稳定，更应该把抗纤维化、维护靶器官的功能正常、坚持长期的对抗靶器官纤维化，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那其实说到呢，高血压它的类型呢真的是非常多。那么哪一种表现的高血压，它对于器官的损害就更加的严重呢？ 当然，一个最简单的理解啊，高血压你时间越长，那你肯定对这个心脑肾这靶器官这个损害的程度也严重。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患了这个高血压10年以上的这个人群啊。那这个眼里动脉硬化、脑梗死啊、心室肥厚啊，还有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心功能减退，它的发生率啊，这个临床做过统计，明显它要高于，就是高血压这个病程小于10年，这个人群，而且年龄也和这个靶器官损害呢，它有相当这个密切的关系，当然。有高血压病这个老年人呢，就比血压正常老年人这个 血管这个并发症发生越高。还有呢，就是说不同类型的高血压，不仅对靶器官这个损害程度有所不同，而且靶器官损害的也有一定选择性。那就有研究就表明呢，单纯性的如果你的舒张压还可以，仅仅是你的收缩压增高，你像这一类人他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呢？当然一个就是我们说血管里边长斑块的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发生脑卒中，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单纯性收缩压高的人。那么收缩压和舒张压都高的这个人，他容易发生什么并发症？就是我们说的左心室肥厚。因为这个心室啊，它为了代偿性的对抗这个血液这个压力，它得增厚，增厚以后就那个心肌细胞里边那个纤维组织它给多了，还有一个心肌细胞里边那个我们说那个线粒体提供细胞那个能量，这个线粒体增多了，这个时候它收缩压舒张压都高，这个容易心室肥厚，就是心肌纤维化以后嘛。还有就是你再发展起起伏伏，那就会心力衰竭，就是我们感觉有时候胸闷，或者我上个二层楼我都感觉这个没什么劲儿，我拎个稍微有点重量的东西我都气喘吁吁憋得不行。那么还有一点过去临床上认为就是舒张压增高是对人体这个有害的这个有害因素，所以他把这个降舒张压作为治疗高血压这个目标，其实不是这样。那么近几年就发现收缩期高血压不仅对靶器官这个损害严重，而且也使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率增高，尤其是这个脑血管这个并发症这个更为明显。 所以就是中老年朋友的高压不能太高，高压在冬季要控制在150以里，当然年龄大的老年人可以稍高一点，但是太高是不合适的。 而且现在的就是低压高的话也很可怕啊。 刚才张主任讲了，高压也高，低压也高，更容易伤心脏。高压高更容易得脑梗脑出血， 伤大脑。讲这些这个目的呢，一个我想，第一，如果你今天是高血压，你不能说在你这个治疗目标里边，我仅仅是闻闻我的血压，吃吃降压药，医生说了，得一辈子高血压，吃一辈子降压药。你要明白，你控制的再好，你首先是个高血压患者，你肯定是有起起伏伏，这个会对你造成这个损伤。那作为防病也罢，不管你还是治病也罢，我们都要还要对准另外一个目标，什么目标？就是靶器官这个损害。那这个损害，压力大了以后嘛，就是我们说那个物理这个作用，影响在血管内壁，影响这个肾脏，这个肾小球，这个动脉，影响的脑动脉，影响的眼底的动脉。那你最后是什么？就是最后血管损伤了以后，血管那个壁呢长这个纤维组织，就是我们说这个血管硬化了。那你就是，如何抗这些血管纤维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管硬化，在抗压的同时，你把这个作为养生保健，用上这个抗纤维化这个手段和方法，同时，不管是你抗凝血呀，还是抗这个动脉硬化里边斑块里边这个胆固醇呀，还是促进它的这个吸收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中反复给大家说的，你一定要用这个绿色的又没有副作用的又能坚持长期使用的茶叶里边这个提取物茶色素，你这么配合的话，降压的同时用上这个抗损伤靶器官损伤这个抗纤维化和茶色素，这样呢你可以和高血压并存，就说我到最后没有关系，我不会因为高血压导致我这些靶器官损害，搞得我这个最后各种疾病缠身，那么多这个症状， 需要大把大把的这个吃药。 嗯，所以呢，与慢性病共存啊，这也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观点哈。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呢都有慢性病，你要是完全去除的话呢，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所以提到高血压，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血压一定要控制住啊。很多人要吃一些药，一定呢不要停啊，这个要把血压控制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因为常年的高血压，一些靶器官呢会受到一些损伤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出现一些纤维化和一种这个硬化等等的哈，所以我们从根本上再加以解决，应该说这种方式是不错的一种选择。 嗯， 应该说是这样。我以前讲我说这个临床医学它是精准医学，那你血压高，那你到医院，那现在目前这个药，那我就是给你降压。 嗯， 你还要叫我说，哎，我把你这个研究了一种药，既能对你的肾，又能对你的脑，又能对你的心脏，又能对你的眼底，能够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药品呢？它这个是没有的。 嗯， 找它共同的病理改变，哎，我们养生保健，那这共同病理改变是什么？就是抗纤维化。 嗯，好的，那现在呢有一个好的消息啊，这个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正在举行免费体验的活动。那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咱们免费体验活动的话呢，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报名参加哈。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啊。另外呢，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有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礼包的活动。那活动期间啊，优惠礼包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这个礼包优惠的详情，请您在早晨八点半之后尽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么得了高血压，我就说不要大家这个没有症状你不重视啊，你谁也没办法给你计算出来你哪一天这个症状出现，或者你哪一天有问题。你看他这就有报道，这个统计啊，就是轻度的高血压，如果我就发现有些我们听众咨询我，他不吃降压药，他觉得吃降压药好像我就离不开了，如果你不管，那么7到10年以后是个什么概念？这里边啊，有10%，就是你不管的这种人，有10%的人可以直接死亡。 嗯， 你不管的情况下，这种人就是7到10年以后，50%的人可以发生这个心室肥大，就是哎，你一会儿憋了、闷了、喘了，还有这个视网膜病变、脑血管疾病、心脏以及肾脏功能减退，甚至这个衰竭，这就是不管的这个结果。 嗯， 但是这个轻症的高血压啊，听众朋友可以不用降压药，但是必须用健康管理的手段，比如说我们说的饮食、运动、控制体重，要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 嗯， 如果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就不会出现哎，张主任说的这些情况了。 嗯，就初级的、轻度的哈， 嗯， 一定要遵医嘱啊。 嗯， 好的，那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哈，那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再结合我们讲座内容，我们集结了一个小册子，就是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注意我们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想免费索取的话，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索取，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失眠、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的产生。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多为跳动性头痛，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就会引发心脏、肾脏、大脑、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当心脏受影响，就会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当伴有肾脏病变时，就会出现泡沫尿、呕吐、贫血、浮肿、尿量减少、肌酐、尿素、蛋白等肾功能指标的异常。当高血压引发脑血管发生病变时， 出现头晕加重、腔隙性脑梗塞、一过性失语、眼睛发黑、肢体活动不利等脑供血不足症状。高血压通常是引发脑卒中的根本原因，长期高血压还会引起视网膜动脉硬化、视网膜局限性出血、视乳头水肿、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导致视力严重障碍。了解了这些知识，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不只是简单的控制血压，更要防止以上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如何来做呢？对抗以上这些器官的组织病理改变纤维化，是保护高血压损伤器官的有效手段。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就要在没有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服用降压药，同时长期的积极抗器官组织病理改变纤维化，是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有效手段。 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正主任，也感谢贺云主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怀念泛黄的诗，还有五彩的愁。时光飞走，再也不必守候，船又出发，梦又开头。那一场缘分温暖了曾经的港口，如开喷香的茶，解开陈年的酒。我想还知道，知道我们没有放弃的梦，只是在等一个时候。我想还知道，知道这一次创造的路有很多痴心的朋友。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书香满中华》，朱海作词，胡廷江作曲，黄晓演唱。